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的直播间该帅的帅，该美的美嘞。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它是一条鱼，叫做鲤鱼。这一次呢，他要来浮世游，带着我们一起在浮世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他是谁呢？17:05，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李宇。再来一遍哈，让我们重新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李宇。 枝摇摇，那风风风吹得人笑。小女儿轿子里摇摇晃晃，院子里娘亲又泪眼汪汪。 听说鱼只有3秒记忆，因为知道终将相忘于江湖。上一次她唱着桃夭，说着鲤鱼，却不忘姐姐。时间过得总是快得令人猝不及防，有时候会觉得一切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梦一样。 就这样睡吧，就这样睡吧，现实都是假，梦里去爱吧。 就这样睡吧，那些想不通的，无法控制的，在一场大梦里，让它淋漓尽致的来，悄无声息的去。终究是一场大梦，该醒的时候总该醒了。尤其是今日份的北京，凉爽舒适，如此的美丽，你感受到秋天的美好了吗？ 94 Live Show， 今晚一把简单的吉他弹奏许多的故事。鱼偶然从水中探出头来，窥见寻常人间。浮世的烟火在岸边无声回旋，映入他澄明的眼睛。欢迎李宇。你还记得作为孩子的我们第一次玩泥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吗？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宇带来的《尘土》，欢迎。 却不看外面，送你 点，闭眼是一片天。归定的雕栏垂到了地面，你听到燕子来筑巢穴，沙哑的收音机锈迹斑斑，你对着浮尘轻轻一叹，飘飘无淡的，随着年华自由落下，我会看岁月里的几片砖瓦，年轻的你啊，在太阳底下阳伞，一捧尘土落成一方天涯，镜头浮现你最早简陋的家，你眼睛迷了沙，一遍遍呢喃说认得他， 来自于李宇作词作曲并现场演唱。为什么一开始我说那个，还记得小的时候你第一次玩泥巴时候的那种感受吗？我最近有看这个小朋友啊，在玩泥巴的时候，就虽然很脏吧，但是从他们那个脸上的表情，你觉得那是一种最真实最客观存在的一种东西。然后回到我们的家里当中，你会发现家里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尘土，你不管怎么样的去打扫，好像总打扫不干净。后来发现就尘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不可缺的一部分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尘土》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欢迎李宇，来，我们用前面这个话筒跟大家打声招呼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宇。 这次带着全新的专辑《浮世游》来到节目当中哈。 嗯。 浮世游这个概念挺有意思的，当时怎么想到叫这个名字？ 就是到浮世一游留下来的东西。 上一张还叫鲤鱼，就是那个鲤鱼的鲤的那个意思嘛，大概就是一条鱼在水中，然后看一下哦，人世间这个样子，好了，还是那个海底世界好，就回去了。这次是怎么样？来到人间了吗？ 对，来到人间了。这次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想要看一看更多的世界，然后留下一些更多的东西。创作就是看到的、观察到的、记录下来的东西。 第一张专辑就是去年的事儿。 嗯， 然后紧接着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二张专辑又出来了， 刚刚好一年，也我自己也觉得像一场梦一样 啊、哦。最近灵感特别多哈， 最近没有在写歌了，但是好像发完第一张之后的那个感官还挺打开的，就一直写写写。 嗯，很多歌手回忆这一年的创作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会用痛苦啊，有的人说会非常的爽，淋漓尽致那种感觉。你回忆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词？ 平静。 平静。 嗯，就是很平静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人带着 啊， 不管创作的时候还是干嘛的时候，自己吃饭啊，自己看个电影啊，然后自己写歌。人一旦不接触特别多的人，只跟自己相处的话，就很难会变得躁。 你喜欢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小的时候觉得挺孤单的，长大了反倒还挺享受的。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这一年过程当中李宇都经历了哪些故事，然后专辑当中的每首歌背后又有怎样的感受哈。先说一说尘土吧，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灵感？ 当时就是想写给老人嘛，就是觉得人在越老的时候，那个关于儿时的记忆是特别特别深刻，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因为我问我妈妈说，你现在记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 哎，你刚说完这句话，然后紧接着问你妈妈，妈妈就已经很老了嘛，人老的时候。 我妈妈60几岁，快70岁了。 哦， 因为我有个姐姐嘛。 嗯。 就是她27岁生我姐，40生我，我今年25岁，她65岁。 那你问你妈妈老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是吗？ 对，我说变老可怕吗？她说其实就是她的那句话才让我知道，原来人越老是会越想家的，因为她对小时候的记忆非常非常清晰。她特别，而且她，我跟她回到以前的村子，她还能指出她以前的家住在哪，但是已经拆掉了。 这首歌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听第一句的时候就一下子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了。第一句是你坐在窗边却不看外面，我觉得这是每个人不管你多大年纪，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好像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就坐在窗边突然间的也不知道在看向哪里，然后心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包括这首歌曲当中的很多的歌词，比如说提到吊篮呀、燕子啊、收音机啊，你对着浮尘轻轻一叹，都非常生活化的场景。 嗯， 这些生活的场景都是你们家真实存在的还是？ 其实是我们家真实存在的。那个你坐在窗边却不看外面，耸立的成员那一句其实是写的我的奶奶。 哦。 然后柜顶的吊篮也是我们家当时那个吊篮，我妈养了一个吊篮，然后就真的从那个立柜上面垂到地上，养了很多年。嗯， 这点挺有意思。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她特别喜欢姥姥养的那个吊篮。 哦。 就说她怎么养的可以养这么好。 对， 她养什么花就是只要一养就完蛋了。 我也是， 后来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突然间开始会养花了。然后那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就是我们每一代人是从上一代人再往下做延续的。 嗯， 这点很有意思。好，你刚刚说到这是通过问妈妈变老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又提到了有这个奶奶，然后吊篮，还有一首歌曲跟姐姐有关，是要把家里成员都写一遍吗？ 我觉得他们是支撑我的东西，影响了我看待事情的角度，所以说我总是喜欢写关于家的东西。 嗯，好，这首姐姐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接下来就把姐姐带给大家吧。 好， 再度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一起来听和看李宇在现场唱这首姐姐。 不知不觉就过了20年。 得我六岁的羊角辫，而你的样子里面也多了些疲倦。如今在远方遇到美丽的姑娘，却忍不住多给几文钱。 很多人说李宇的歌很容易打动人心，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你的歌曲当中的细节点给的太足了。你每次写歌的时候会不会比较疼啊？因为有太多细节点的时候就会有太多的回忆点，你难免会有内伤在。 对，其实好多时候写歌的时候就自己没觉得，但是起来喝口水就觉得眼睛很涩，就是很酸，就是喉咙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梗在那儿的时候。写姐姐这首歌是这样，就是你也不是说想哭，就是你当你写到竟不知不觉过了20年这句的时候就很疼。 你知道很多人说回忆是说明你上年纪了，李宇 我不想面对 写李宇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才23岁，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回忆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可能我活了23年，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那个回忆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可能我的密度就更大一些，因为这中间经历的动荡也比较多，就是周转啊，你从不同的生活状态里切换，因为我从上学然后又辍学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换城市，然后跟家人分别，然后学会一个人生活，这中间其实要经历很多可能我自己都想不起来的一些事情，但是那种感觉会变成印记在我心里面。 很多人说李宇的作品有一种老成的感觉，这样的老成你觉得跟你的经历有关吗？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而且

听说鱼只有三秒记忆，因为知道终将相忘于江湖。上一次他唱着桃夭，说着俚语，却不忘姐姐。时间过得总是快得令人猝不及防，有时候会觉得一切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梦一样。 就这样睡吧，就这样睡吧，现实都是假，梦里是爱吧。 就这样睡吧，那些想不通的，无法控制的，在一场大梦里，让它淋漓尽致的来，悄无声息的去。终究是一场大梦，该醒的时候总该醒了，尤其是今日份的北京，凉爽舒适，如此的美丽，你感受到秋天的美好了吗？七次 Live Show， 今晚一把简单的吉他弹奏许多的故事。鱼偶然从水中探出头来，窥见寻常人间，浮世的烟火在岸边无声回旋，映入他澄明的眼睛。欢迎俚语。凉爽的周六傍晚17: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淮。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歌手俚语，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本时段要演唱的第一首作品呢，很多人听完以后应该感触非常非常的深。你从哪个城市来，或者说此刻的你要去往哪个城市，欢迎俚语带来别的城市。 想了很久才做这个决定， 下去，习惯了生活，不会发生大的欢喜，若是还有漂泊的力气，一直的感激。 别的城市来自于李宇《浮世游》这张专辑当中的新作，我觉得这个祝福还挺好的哎。以前就朋友离开这个城市去往别的地方，你都会说希望你一切顺利呀，希望你一切都怎么怎么样呀。你的很简单，无论你去往哪里，希望你不受委屈。 嗯， 这点还挺贴心的。 对，因为一切顺利是不可能的。 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有感触的，房间里攒了许多不值钱的东西，等到真一件一件的整理，却没有一样舍得送出去。 对， 这个太真实了， 因为就是你生活的痕迹啊， 感觉一家里一大堆的破烂，但这些破烂都是专属于你自己的。 是的， 别的城市也是别人的故事。 嗯，就是在家里面看私信的时候，然后看到歌迷发说他想要换一个城市继续生活，然后我身边也会有当时就是可能一起工作的伙伴啊同学也是做过这样的决定，我自己也做过这样的决定，所以觉得大家都这样颠沛流离过，所以就挺有感触的，写了一首歌。 别的城市，其实你李宇十七岁的时候就来北京第一次了哈， 嗯， 然后当时又离开了， 嗯， 去了哈尔滨， 嗯， 后来参加比赛去了湖南， 嗯， 然后又去了上海， 嗯， 又回到了北京， 嗯， 你去过太多别的城市了。 对，但每一个城市现在对我来说都还是别的城市。 你心里是家乡才是你自己的城市还是？ 其实家乡也不是我的城市，我有的时候觉得也挺迷茫的，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才是我的城市，就是哪个地方需要你你就去哪里，然后在哪个地方可以生活下去就在哪里。其实说没有地方是自己的城市，又好像哪里都可以生存下去。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样，就是心里那种安定感，或者是那种归宿归属感，它可能不见得是你从小长大的那个城市、 嗯、 也不见得你此时此刻生活的这个城市、 嗯、 是哪我们都不知道，但或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 对，就是哪里让你觉得踏实不想走了， 嗯， 就是哪里。 哎，但说到别的城市，我有很多时候会很幻想，就真的有一天然后就离开这个城市，然后去往任何一个别的城市， 嗯， 开启一段完全不知道的这样的生活，就越想越浪漫，越想越觉得有意思。你有过这种时候吗？ 我有过这种时候，一旦我有这种时候的念头强烈的时候，我就真的走了。 真的走啊？ 对，就是走，但还会再回来。之前我还跟朋友聊说，一个人如果你想真正的获得幸福，你可以不断的出走，但你一定要有根，就是你知道你要回去哪儿，这个时候你才不会慌。 忍不住的想说，做音乐人真好哎、嗯、想走就有假期，随时可以走。李玉有首作品叫做逃妖，我觉得也可以说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要逃妖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嗯、 马上把这首作品送给各位，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何锁定请听好。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李宇。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来吧，在一首作品当中让我们尽情的逃妖，欢迎李宇。 头谢了。 好的画面呀、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桃夭》呢，是来自于第一张专辑《李宇》当中的。我觉得第二张专辑的这首我们听到的《莺莺》跟《桃夭》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是的，都是写女孩子的。 啊哈。 嗯。 然后《莺莺》最后唱的是“能与那人好山好水尽走遍”，都是那种女孩在恋爱当中的那种状态，是吗？ 嗯、对。 也算是你作品当中比较俏皮的一面。 应该是我的一个面相，就是我比较吸引我的东西，比如说景色啊，然后那种对明天的期待吧。嗯， 你对明天期待是有一个明确值还是一个虚拟的？ 虚拟的，就是想要继续生活下去的那种期待，觉得明天还会有值得自己开心的事情发生。 你是一个相对比较悲观的人吗？ 嗯，阶段性的，但是我是一个就是做事情会先想到最不好的结果的那种性格。 嗯，刚才也是讲到说在《浮世游》这张专辑创作的过程当中，自己像扒了一层皮一样。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写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是一个很冲动的状态下写的，就是很快，然后写完之后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精雕细琢过，主要也是因为那时候没时间，然后突然间你有大把的时间的时候就会想说要沉淀一下，有一些东西不能很浮躁，在很浮躁的状态下写出来，所以要先花时间让自己静下来，然后静下来再去写，写完以后最后进行编曲，然后修改，再加上录音，其实这个过程挺繁琐的。 歌手的状态其实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最难的吧，第一章通常都是写自己的一个经历，像半自传一样的、 嗯、 然后通常是新人的状态嘛，所以是怎么样的面都可以、 嗯、 而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就从新人变成职业歌手了，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纠结面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嗯、 那你是在这个纠结面的过程当中明确了吗？ 应该说接受了， 接受了 自己的样子，接受自己可能根本就不完美，然后接受自己有很多面相，一些面相是被大家喜欢的，一些面相是被大家不喜欢的，甚至是讨厌的，但是他就是我自己，我必须自己先接纳他们，这样的话就是才能比较坦然一些。 这首作品叫做《莺莺》，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首歌只能听到这里了。新专辑当中有一首跟秋天有关的作品叫做《知秋》，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马上呈现给各位。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二十四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一转眼就已经来到了秋天，今天北京的气温呢也确实符合大家对于秋天这样的一种想法。接下来就欢迎李宇带来《浮世游》这张专辑当中的《知秋》。 交错烛影斑驳，城墙一段，云和一处，天地包裹，诸葛起舞，秋高气爽，山云如梦，心生愁时叹了夜雾，只有节气去了生生寥落。

苦是福，可福祸相生。酒肉穿肠作秀王，扫尽尘埃把面玲珑。若不成疯魔，怎敢在人间走一程，走一程。酒肉穿肠作秀王，扫尽尘埃 说什么来着？人家就是歌里唱的也是摇着破扇学着小贩的叫卖声，说着刚才大概这样的一个话。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宇现场演唱的《九僧》，也是来自于第一张专辑李宇当中的。我觉得九僧好像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然后可以延续进来到这个《浮世游》当中的这首大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哎，也是， 是的，就是一种希望人可以过得洒脱一点的那种愿望吧， 啊， 寄托在歌里。 大梦是你真的做了一场大梦吗？ 我觉得人就是一场大梦啊。 人生你指的是？ 对，人生。糊涂的话好过一点，太清醒的话就容易陷入对抗。 那你是糊涂的清醒着活着？ 一旦我觉得自己要清醒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大糊涂。 哦， 就是陷入到一个糊糊涂涂的快乐当中，比较好过一些。 所以你是一旦清醒的话，就会让自己回到九僧状态的一个人吗？ 我会找办法从就是那种自我粉碎的状态出来。 嗯，九僧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若不成疯魔，怎敢在人间走一程。你是有一个自己的巡演，巡演好像也是若不成疯魔这句话是吗？ 对， 作为 slogan、 那个、对，嗯，出走人间。嗯， 你是一个不疯魔不成俚语的这样的一个人吗？ 因为有的时候要想生活可以过得丰盈一些的话，人还是要有一些勇气的。你要是不疯，这些勇气从何而来呢？ 嗯，你这个行程是都是随便定的是吗？你自己的不成疯魔的那个演出？ 对，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第一站去的是拉萨。 对。 当时有高反吗？ 我快死在那儿。 妈呀，那么严重。 特别难受，但是不后悔。 不后悔。 嗯， 我听成了我后悔。 我后悔。 你在拉萨唱了多少首啊？ 十首。 高反的时候还可以唱十首、嗯、那是很痛苦的吗？演唱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点像喝醉了的一个状态。 哦，就又变成九僧了。 对，就是很飘，然后手都抽了，因为缺氧、 嗯、 所以你就很抖，弹琴的时候就觉得手在抽，也挺好玩的。 但是你投入进去你就可以完成是吗？还是也逼着自己硬撑着完成了十首歌？ 就是经常因为我刚才弹错也会发出那种就是嘣嘣的那种音、 啊、 基本上整场我都在嘣，因为使不上力气，但也还是很开心。 真好，就像这首歌听的一样，若人生是一场大梦啊。 嗯， 这张专辑的大梦还有另外的蝴蝶与鱼这两首作品，可能很多人打破了对于李宇的认识。 嗯， 编曲非常的复杂， 这是你现在所喜欢的一种风格吗？ 应该说它是一个自然发生的风格，就是这首歌它写出来了以后就这样子的编曲才能体现出它真正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当时并没有说我刻意的要做出一个编曲非常复杂的大歌出来， 没有 、只是走到这里然后发现应该有这些来完成， 对， 实现出来的、OK， 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大梦。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风信。风信是一封信吗？ 就是那句副歌的歌词一样，风替我捎个信。因为这首歌是因为当时我想说，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话，那个上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微博上说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话你要做什么，我想说那我就要写一首歌给我自己啊，不对，那个问题不是这么说，那个问题说明天如果你的生命就结束了你要做什么，我要写一首歌就是给会想念我的人，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首风信。 有一段时间就那个2012那个电影上映之前嘛，当时不都在说那2012可能是世界末日，然后当时大家很多特别是我们那一波啊年轻人就开始幻想说那天真的到来的话会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内心最后一秒钟会想到大概是哪些人哪些事儿，可能就跟这个风信有着异曲同工的感觉哈。来，马上把风信送给各位。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李宇。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女生说哈尼，到了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你会想我吗？男生就可以说你听这首风信就知道了哦。继续欢迎李宇，风信。 去不了的地方。 风送去平安的消息。雨一下就很久都不停，能否带他去故乡的树林？风儿啊，替我捎个信，替我捎几朵我收藏的云，替我拥抱爱人，替我听听他梦里最温柔的一语。风儿啊，替我捎个信，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了封信，我觉得女生在那种假想的挺悲剧的那个状态当中，其实有时候挺浪漫的。就像这封信，如果是最后一秒的话，我把我的思念呀，或者我想的那个人，然后我要把我的所有的想法给他传递出去。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作品呢，又是女生的一种假想吧，少年。 嗯，说就是哎，行，唱歌吧。 这首歌好像只有 demo 的状态，没有完整版是吗？ 对对对， 来，少年。

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来到了18:37，也进入到97.4 Live Show 最后半个小时了。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在浮世游当中好好感受的一条鱼，李宇。收看状态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他刚才自己也说呢，第一张专辑更像是一条鱼把头露出来，然后看一下这哦人间缘这个样子，不想来回去了。第二张专辑就来到了人世间，然后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私人，不知道这条鱼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嘞？来继续的欢迎李宇。真好听，私人。所以这次你不是来自于海里的鱼了，你是来自于湖底的鱼。 湖 湖比较舒服，没有什么大风大浪。 你真觉得自己是一条鱼吗？ 我觉得性格比较像吧， 就记忆力不太好。 记忆力确实不太好，但是想记得的事情也能记住。 思人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有一句哈，听说过一万只蝴蝶齐飞的场景，不及我突然间遇到你。我觉得看怎么样解读。 嗯， 有的时候你换一种方式来解读，你会觉得挺矫情的。 嗯， 然后那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就像那个什么小美人鱼遇上她的王子一样的那种状态。思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思人就是那个人的意思吗？就是是一个没有办法具体言说的一个人，就是大家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那个人。我觉得这首歌集合了我所有的浪漫主义放在这里，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小美人鱼 啊， 我确实是因为这个故事而写的这首歌。 真的，你是听说过有一万只蝴蝶起飞这样的场景的，还是你想象当中的？哎， 我当然是想象，因为这个世界上一万只蝴蝶起飞的话，应该会有台风吧。 也可能是《还珠格格》里的香妃北飞。 对啊， 来了以后蝴蝶都来了。这是来自于李宇的第二张专辑《浮世游》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听了这张专辑当中很多好听的作品。李宇自己也说呢，这张专辑当中你比较喜欢的是最喜欢的是《做梦书》这首歌，是吗？ 写的时候最难过的一首。嗯， 它是剖析自己的最深刻的一首作品。 嗯，是我认知到当你感到悲伤的时候，可是不能去描写悲伤而表达你的悲伤的那种难过。 那你在写这首作品的时候是在一个极度悲伤的状态当中吗？ 不是极度悲伤，但是是觉得这个世界永远都有悲伤的事情发生，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想要好好活着。嗯， 每一次跟李宇对话都是不敢相信他是九三年出生的人。你会觉得自己太成熟了吗？ 嗯，就我还是平时自己比较孩子气的时候也挺多的。 嗯， 就工作的时候可能比较那个啥。 但也有些人觉得说一个人老爱说那种所谓的人生啊，所谓的这种各种各样哲理啊，也是幼稚的一面。 嗯，对，因为还是因为你真正的接受人生就是这样，生活是这样的，你是不会挂在嘴上说的。 嗯， 你既然说出来了，就是因为其实还是在不停地说服自己，你每说一次你就说服自己一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李宇。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各位接下来可以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点，欢迎李宇带来他创作时最痛苦的一首作品《做梦书》。 水很凉。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会经历很多的坎儿，经历很多的阻碍和困难，每一个那个当下的我们好像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难过，难过的已经没办法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通常旁边人会说先睡一觉，睡一觉可能会好一点。然后你会发现好像睡一觉确实比之前的那种心境有那么一点点的变化。做梦书关于痛苦的， 对，关于，就是关于痛苦的，怎么说呢？就是我因为这个做梦书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写完了以后，就是靠着自己写的这个 demo， 听着它入睡的。 我觉得这首作品出来以后，在很多网站上很多歌迷留言嘛，有一个人这样说，我希望以后的我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从一始终温柔对待这个世界，我希望你也是。所以你看这首作品其实挺痛苦的，但它传递出来能量反而是一种正向的一个能量。 对， 今年如果你想听李宇的现场的话，还确实是有现场哟。 对，九月一号在东城区的愚公移山，八点半开始，然后这张专辑的首唱会，浮世游的首唱会， 唱的全部都是浮世游这张专辑当中作品， 还有上一张专辑里面的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 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赶紧听一下这张专辑，刚刚出的，非常的好听。那如果说想要买票的话，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哈。 对，我的新浪微博就是李宇，木子李宇睡的宇。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些作品是比较复杂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可能没有听到的，比如说此刻要听到这首，我觉得这前奏有点太暗黑的那种风格，很哥特的感觉。 对，就是我可能身体里有那种东西吧。 蝴蝶与鱼。 高尚和炙热，我的锋芒和